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二，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晚上呢，北京又下了一场持续性的这个强降雨啊。那未来3天受到冷窝影响，西部北部还是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也请住在西部北部或者是工作在西部北部的地区这样的朋友们要注意防雨防雷电。另外目前我市地质灾害在蓝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不要去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方休闲度假啊，以免遇上不必要的一些麻烦。那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花粉浓度的一个情况，因为在秋季哈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那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种秋季的蒿草啊等等会有过敏的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花粉浓度。那么昨天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487粒，浓度较高。那预计明天城区的花粉颗粒数呢在每千平方毫米450到500粒，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那现在本市的花粉种类呢是以蒿属梨科为主，那明天呢是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所以花粉浓度会有所升高，也处于较高水平，请花粉过敏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了。好的，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缓解等米下锅的焦虑，国家为科研经费拨付设时限；2021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超110亿美元；欧洲黑松露有望实现人工稳产培育；韩国成功研发高效太阳能电池板回收技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好的，科创在线首先来关注关于国家为科研经费拨付设时限这么一件事儿。我们说经费拨付时间长进度慢环节多是科研人员经费申请使用中常常遇到的头疼事儿。那么为了有效的缓解等米下锅的焦虑，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针对拨付流程中不同环节提出了明确时限要求。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介绍，第一个环节呢是从财政部门到项目管理部门，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项目管理部门呢就可以拿到预先拨付的经费，确保科研活动正常推进。需要说明的是，预算正式批准后，财政部呢要在20日内批复下达科研经费。那么第二个环节呢是从项目管理部门到项目牵头承担单位。黄家玉表示，这次意见特别提出明确时限，要求项目管理部门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30日内将经费拨付到项目承担单位，那么切实保障科研活动的实际需求。而第三个环节呢是从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科研工作往往是需要多个单位合作开展，那么从项目牵头单位到项目参与单位也是经费拨付的最后一环。意见专门明确，项目牵头单位呢要根据项目负责人意见及时将经费拨付到项目参与单位。 另外，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也表示，考虑到科研活动的连续性以及避免突击花钱等问题，意见是取消了之前结余资金只有2年的使用期限，明确项目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单位继续使用，由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的科研需求。我们说科研经费呢，是科研工作者的一个有力的保障啊，也是推动这个科研工作能够顺利进展的一个有力保障。那么在这样的一些若干意见出台之后，尤其是对拨付流程不同环节提出了明确实现要求，也可以让科研经费的这个下发能够更有效，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保障科研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推进。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个市场的数据情况哈。首先来看看大数据市场规模。行业分析机构呢，近日发布了2021年 V2 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报告预测呢，中国大数据市场2021年整体规模超1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14亿元，并且有望在2025年超过250亿美元，大概是1624亿元人民币，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5年预测期内，中国终端用户对大数据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支出分布相对平均。到2025年，硬件预计将吸收中国大数据市场约40%的投资规模，超过软件和服务，增长稳定。大数据软件市场占比呢，也会逐年提升。2025年，超30%的市场支出呢，会流向软件。那5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6.7%。另外，在行业方面，2025年中国55%以上的大数据 IT 支出会来自于政府、通讯、制造及银行4个部门。那不同规模、行业和区域的终端用户在内的数字化能力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增速而言，保险、通讯、政府等行业展现出了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将终端用户企业规模由上到下啊分为了5个区间，从企业规模的维度对大数据支出情况做了进一步的透视。其中，雇员超过1000人的超大型企业在5年预期内占据了整个中国市场支出的60%以上。与体量较小的企业相比，大型及超大型的企业，他们的数据多、业务多、信息化的基础也比较好。同时，为了保障竞争的优势，超大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预算也相对充裕，进而带动了大数据支出的需求。分析师也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升级和发展加速，政府、企业等终端用户正在广泛地开展数字化转型，完善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运用大数据和分析解决方案来提升管理决策水平，改善内外部用户体验，支持创新应用。而中国大数据市场支出将在5年内稳定增长。其实关于这些数据的价值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了。那么现在这个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迅速，其实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实际感受到，比如说我们在出行、我们在消费、我们在政务、办公等方方面面，其实大数据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也希望这个大数据市场哈能够稳定、安全、有效地继续保持它的增长态势。好，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市场数据哈，来咱们说说手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前7个月我国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到7月电信业务的收入也是稳步增长，累计完成了8721亿元，同比增长8.7%。那么从业务分类来看，数据和互联网业务收入是稳中向好。1到7月，3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1505亿元，同比增长12.3%。完成了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3866亿元，同比增长4.7%。那么新兴业务收入呢，也是快速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1到7月，3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地发展 IPTV、 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业务，共完成业务收入1313亿元，同比增长27.5%。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收入同比增速呢，是分别达到了101.3%和27.9%。从电信用户发展情况看，移动电话用户总规模还是保持稳定的。 那么 5G 用户数呢也是快速扩大。截至到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电话用户的总数达到 16.19 亿户，比上年末呢是增加了2521万户。其中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达 3.92 亿户，也比上年末净增 1.93 亿户。那么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 5G 手机终端连接数哈，未来还会有一个很大的上升空间。那么 5G 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随着它的逐渐的推广，然后包括手机生产商不断的推陈出新，那么 5G 手机的用户规模也会进一步增加。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点更接地气儿的啊，来说说这个炒菜啊。我们说家家户户都会有这个炒菜的，可能是您家的这个女主人对吧，也可能是手艺比较好的男主人。那么到了周末休闲时光，我们还会下馆子，会去吃吃专业大厨给我们炒的菜。那么您有没有想象过，如果炒菜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哎，他这水平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餐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美食机器人应运而生。它是餐饮行业迈向工业化、智能化、自动化的产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全红呢日前就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餐饮行业加速渗透，无人餐厅、智慧餐厅等新的运营模式涌现出来，进而重塑了餐饮行业的产业链，变革以餐厅加工为主的传统餐饮模式，让餐饮业的主要加工环节转移到食材产地、食材加工基地。因此，适应餐饮工业化、规模化和智能化趋势，培育特色标准化种植食材基地已经成为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呢，也是智能餐饮兴起的一大外在因素。由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需要，无接触式、自助式的餐饮方式也悄然兴起，高度智能化的机器人餐厅受到了大家的青睐。中国烹饪协会会长江俊贤也表示，疫情呢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营养健康的饮食消费观念呢进一步加强，消费需求呢从产品、服务、供应方式、饮食文化等多个角度都在不断的提升，也倒逼餐饮业注重各环节的紧密合作以及全产业链的协调发展。餐饮服务对食材的安全性、季节性、保鲜度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那么行业呢也会更加重视菜品的营养健康，更加注重就餐环境的科学和舒适。当然现在智能餐饮呢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餐饮机器人呢也是事关食品安全的大事，有些产品呢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并没有使用食品级的金属和内胆涂层，带来的这种风险呢是不容忽视的。第二呢，就是这个设计要更加的合理，比如餐饮机器人的一些配件是不是存在一些设计缺陷，特别是在防滑设计还有包括防烫设计方面，因为我们说这个餐厅的后厨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还是有一定要求。第三呢，就是餐饮机器人它的运行维护可能相对比较繁琐，目前市场上的一些餐饮机器人虽然使用便捷，但是呢清洗比较麻烦，费时费力，这显然呢也有待进一步的改进。所以人工智能和很多传统行业在结合的过程当中，也要因地制宜，要结合这个产业本身的特点，在人工智能这方面做更多的升级改良，让它能够在这个行业当中发挥它最大的功效。继续来关注吃的方面啊，咱们来看看这个欧洲黑松露啊，这个东西您听说过吗？它呢也被称为黑豹块菌，是一种名贵的地下菌根型食用菌。那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院研究团队呢近期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为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及种植园的经营管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之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呢，他们是对于这种外生菌根啊了解了它的一个情况，可以显著促进蒙古栗的生育发展。但是对于这种外生根菌如何调控它的生理生态，从而呢让蒙古栗的生长发育的这个更好，这样的一些机制呢大家了解的并不多。 所以研究团队呢是以三年龄的蒙古鹂及黑豹块菌、外生菌的根苗为一个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光合效率、营养吸收、还有根系的碳分泌以及根系细菌群落等指标，最后呢就发现可以调节蒙古鹂的碳合成和分泌，来促进蒙古鹂以及这个黑豹块菌的外生菌根生长和营养吸收。那这样的一种调节呢，可以让欧洲黑松露的人工培育和种植园的经营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也让能够让生产效率变得更高。说完了吃，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来看看韩国能源研究所呢近日宣布成功使用了废弃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出新的高效率电池。那么这项技术目前已经转让给太阳能切换设备制造商 HST。 太阳能电池板的组成部分呢大多是可以回收的，包括玻璃、铝、硅、铜等等。那么如果使用适当的技术，回收率可以达到80%以上。韩国能源研究所开发的技术包括面板和框架自动化的拆解、高纯度玻璃的分离技术、有价值金属回收技术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再造技术。现在我们对于手头的这些材料哈，希望它能够回收利用、可再生，这样的一个诉求其实是全球发展过程当中大家共同的一个诉求，这样也有利于能够永续的发展，同时对我们的环境也会更加的友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我们接着要和大家说一说关于新能源车啊这种能源提供方面的一些科创。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目前的空气污染当中呢，机动车造成的城市大气污染占到了30%以上，机动车排放物中有害气体的占比呢也达到30%左右，对环境和人体系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那么根据数据统计，到2024年油车的保有量呢是5000多万辆，那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呢大概是800万辆左右，只占到了汽车总保有量的15%。在双碳目标的要求下，汽车能源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而现在我们身边跑得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也给汽车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那么这些年不管是造车新势力还是说一些传统品牌的油车制造商，都在新能源车、在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有所布局和发力。今天做客节目的这家企业是一家为新能源工具使用者来提供综合能源管理与服务的高科技企业，上海青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前这家公司的 CEO 王彦武呢给我们介绍了公司成立的背景，在2020年6月是构建了蜻蜓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获得了国家近10项的认证，它主要是结合新能源车使用者的需求方和提供服务的企业方二者中间做一个桥梁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综合一些管理数据，综合一些服务的一些场景在这个平台上。那么具体这个平台怎么操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新的技术支撑，那接下来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上海青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彦武。王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上海青滇能源的负责人王彦武。 在去年6月，您的这家企业呢推出了一个蜻蜓平台， 等于这个平台的作用是双向的，它针对的目标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提供充电服务的这一方这些企业，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使用者，当然使用者既包括个人，可能我理解也包括一些像公交啊、出租啊这样的一些行业，在中间是起到一个平台、一个桥梁的作用，了解双方的需求和 双方的使用感受，然后把彼此的信息进行整合，让这个环节能够更加的高效，使用感能够更加的舒适。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互联网系统的开发的一个新模式啊，面向大规模的个性化用户的需求的认知服务定制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服务理念。 嗯， 那么这种呢其实是需要有需求的片段，再加上一个服务的模式，然后呢匹配就是服务组合快速的匹配给业务的模式，实现这个服务的一个交付应用。 嗯， 那么平台在这方面呢也进行对这个设备的实时监控，针对于充电啊、停车啊、电池等数据的分析之后呢，提供给企业准确的及时的一个预警的信息。 嗯， 那么这样呢就是可以提供就是我们设备供应商对于他的一个设备的一个离线的状况呀，包括对离线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算法模型的优化，在线的一些推理啊、分析啊和可视化的全程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 嗯， 那么这样呢可以将一个数据的资源啊、服务啊、资源啊，就是服务资源和一个数据资源啊转化成一个智能应用的能力。 嗯，那您看描述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场景，那我们现在形成的业务板块主要有哪些？就是大家是不是能拿到一个，我在理解是不是一个 APP 在手机上用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想要选择的服务。 其实我们的业务入口非常的方便，其实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从微信的小程序直接可以进行轻量化的应用，还有一个呢对于企业端，我们会有一个 PC 端，可以让他在 PC 端的后端可以看到他们所企业里面消费的和他们这个资产的一个运营情况。 还是两方，一方是可以用小程序能够看到我，比如说我这个给汽车充电了，那我就在平台上可以看到离我最近的充电的这个设施在什么地方，那充电过程当中我也可以了解啊，我目前呢充电的水平是什么样，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才能实现充满电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手机小程序这一端可以看到。而另外企业的 PC 端呢也可以实时监控到自己的这些设备运行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总之我们在应用方面是让大家尽量的清晰明了，然后操作简单方便， 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实现的服务方式。那么王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目前蜻蜓平台服务的对象啊，主要是在哪儿，那么现在已经在哪些城市开启了落地，是主要服务上海地区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因为创立的时间也不长，主要是以上海为基础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在上海已经布局到了各个的就是网络点，充电网络点已经布局到了上海的所有地方。那么我们准备在今年完成所有上海的布局，以及这个布局之后，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其实是两大城市，一个是四川的成渝，还有一个是武汉。 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 因为我们其实是做清洁能源的应用，但是呢也做清洁能源的生产。 嗯，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一个是清洁能源的生产来自于西部，那么西部的这个光能水能它就是特别的丰富。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设匹配到国家要去发展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业务范畴，就是碳积分的交易。那么在碳积分的交易过程当中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武汉注册，那么在这个叫什么上海交易。所以呢我们围绕着这两个方向呢，主要就是以上海为基础，以就是发展成渝和武汉为辅，去完成这未来这两个就是两大体系匹配到去完成这样两大个体系。 嗯， 用我们这样的一些应用数据和我们的新能源用量，对，新能源用电用量。 这是我们下一步想要在上海以外拓展的空间，选择了这两个地区下一步的落地和推广。那么就上海本地来说，因为之前您也给我们介绍过，就是上海其实它也有自己的双碳规划的一个目标， 那么为了助力这样目标的实现，我们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充电桩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布点和定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具体要求？比如说多少间距，几公里之内我们可能要设置这么一个充电装置？ 我们现在在平台上的一个距离目标是5到7公里，那未来我们其实是要实现的是每3公里就要有一个充电应用环境给到我们的一个用户。 嗯，这是未来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每3公里就能有一个充电桩或者是充电设备。 是的，而且呢就是说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注册的这个车辆达到比如说40%以下的用电量的时候，我们会自主的智能的提供给他这个信息，让他在什么地方通过我们的平台找到最优惠的有空闲位置的地方进行这个补电。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就不能说我们这儿有充电站但是我还需要排长队是吧，需要等待的时间，这个成本也是成本。所以我们希望把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也依靠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调度指挥的作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跟王总再探讨一下，因为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们向世界做出的一个承诺，当然这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一个目标，它需要很多行业进行着一个深刻的变革。那您觉得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在我们所从事的领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下苦功夫 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双碳承诺？ 其实就是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课题。 嗯， 那么在这个课题里面呢，其实我们公司是看到了一个大的目标，但是呢我们做的是一个着手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呢其实在这个方面呢已经是做到了，就是说建立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优化我们现在数据中心的一个能源结构未来像现在的这个工业能源结构的一个就是尖峰平谷电的一个时间，未来会通过像我们这样的平台实现更加优化。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是跟交通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也会去通过就是一些我们的交控集团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智能交通、智能交运、智能的网、智能网联和智能停车等落地的场景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结合一些智能的电动车的产量和 MaaS 出行的一些服务，构建全链条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技术路径助力我们全国的一个道路交通的排放量的减少。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未来是要去实现的就是一个碳抵消的一个智能云，这个是我们反正我们是重中之重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在前期布局好所有的一些场景之后，应用场景之后，那么对于未来我们肯定需要去实现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是零排放的运营的领域，通过采用相关领域里面的排放措施进行这个碳抵消，那么支持我们现在的客户伙伴产业利益相关的就是节能，共同推动这样一个零碳社会的实现。 嗯，等于目标在那里，要实现目标需要各行各业的人脚踏实地的去完成自己当下的工作，然后在这个领域做更多的创新和尝试，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真正能够实现双碳这样的一个承诺和目标。那么非常感谢王彦武王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和我们一起分享了青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做的事情，谢谢您。 谢谢您，主持人。 节目上半段我们电话采访上海青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彦武，请他给我们介绍了跟新能源相关产业有关的科创话题。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进入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环节，一会儿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 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与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有关。再次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华卫恒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梁建林博士。再次欢迎梁博士，您好。 大家好。 梁博士呢，之前给我们介绍过他们企业所做的这个事情，在医学领域、自身免疫病领域、包括再生医学移植领域以及辅助生殖领域这几个方面的创新细胞药物和医疗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些工作是华卫恒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来做的一些研究和创新。那么之前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梁建林博士呢，其实是从本科毕业哈，直接就来到了北京来攻读博士。那么在读博士期间呢，也是跟着自己的导师在做关于人员免疫豁免细胞保母细胞啊，给他做这种研究，还有包括体外一些诱导性的试验，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跟梁总再来探讨一下，就是免疫再生医学移植领域目前制约它发展的一些瓶颈性的难题，现在主要包括什么？那么针对临床上的这些难题，希望做哪些方面的尝试？ 致免疾病的话，我们可能首先要理解一下它这个发病的机制。形象点讲，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个敌我识别的机制失败了。按理说，我们的免疫细胞不应该攻击我们人体自身的组织，对吧？ 嗯。 但有一天可能这个免疫系统，这个敌我识别机制出了问题。他把我们身体的某一些细胞当成是敌人，是外来的物质，然后去攻击它，所以导致持续的发炎。最经典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类风湿关节炎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持续不断的攻击我们的滑膜细胞，造成我们关节部位持续的发炎肿胀，然后引起这个关节疼痛，最后面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坏死。这个是致免疾病一个发病的主要机制。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要目前现有的药物的话，都是去想着我怎么样去把这个免疫系统降低，这样的话可能把它的这个攻击能力弱化，这样可能就可以达到一个缓解和治疗的目的。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治疗的策略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想这个免疫系统本来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对吧？当我们服用一些免疫抑制药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整个人的免疫系统会降低。那降低会有什么问题呢？可能我们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更容易感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就会可能的发病频率就会增高。这个是目前会存在的问题。细胞治疗是套细胞治疗，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套细胞它的免疫豁免功能它是局部的。它是在它局部微环境中起到这个免疫豁免的能力。所以我们比如说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我们希望把这个细胞移植到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部位，利用这个细胞它局部的免疫豁免能力去调节这个地方的微环境，达到治疗的这么一个目的。好处就是说我是局部的一个免疫豁免治疗，我就不会造成我们全身性的这么一个影响，也不会导致我们全身性的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的效果的降低。这个是它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那目前来讲的话，现阶段的免疫抑制药还有生物制剂等都不能完全根治一部分的这个免疫致免疾病的病人，比如说类风湿的病人。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个细胞说未来是不是有更好的潜力 我不单单可以缓解这个病人的疼痛，甚至还可能实现一个逆转的效果。当然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做临床前的实验，具体的效果还要等我们临床实验出来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去评估。 嗯， 这个是我们在自免疾病这个领域这个细胞可以发挥的功能。 听起来就像我们说传统上治疗一些这种免疫性自免疾病的话，我们是需要整体降低你的这种免疫力，它的这种攻击能力。就像我们这个万里长城本来已经垒筑得很好了，那我们需要整个给它这个降低或者是甚至推倒。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外来的一些侵扰呢，就没有很好的这个抵御能力。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说啊，动不动就感冒啊，或者说是可能这种过敏性的疾病表现得比较多，我们都会说啊，可能你最近太累了，你的免疫系统不太好，是吧？我们说你提高免疫力，这都是经常我们在交谈过程当中会和大家提的一些话。 那么您和您的团队希望解决的 就是比如说这只是这一个局部发生问题了，比如说这块长城可能就是这一个部分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那我们给它修修补补，把这一块的问题解决了，不至于说让整个的这个免疫系统都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希望在这种科技创新方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这样的一种临床上的帮助。那么为什么我们想到要用免疫豁免技术来解决目前不管是移植问题还是说我们的这种自免疾病免疫领域的这种瓶颈性的问题？那这一开始这个想法的提出大概是最早能推到什么时候？那我们关注到的一些比如说免疫自免性的疾病，除了大家熟悉的像类风湿，哪些疾病是非常难啃的骨头，借助我们的这种成果是可以实现一定的这种突破的？你也帮我们再分享一下。 对，因为一开始大家我也介绍到我们其实当时一个核心的课题是做这个生殖细胞的发育的，我们在体外想构建这个生殖发育的系统。 嗯， 那所以我们不得已去重编程去诱导了这群体外的免疫豁免的细胞，这个 Sertoli 细胞。所以一开始是想利用它的生殖支持功能，后面发现这个细胞除了生殖支持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免疫豁免能力。正好呢我们当时也在成果要申请专利和发表之前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个国外的一个教授，在美国的一个教授来去介绍我们的成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们去介绍说，哎，这个细胞除了在生殖方面有能力之外，它的免疫豁免功能在国外其实也很多人去研究，想把它用到临床上，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呢？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个事情，它的这个能力之后，我们也很感兴趣。所以后面呢，我们也去跟不同的医院的医生去了解，确实像临床上这种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然后也还有很多没法解决的问题， 就是有意外的收获哈。 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希望想到利用这个细胞是不是可以开发相关的产品去进行这个治疗，这个是他最从他这个技术角度上去考虑的。另外刚好这个时候我们也想去创业，想去找一个好的一个创业的出发点吧，所以正好就想到了这个把这个技术用到临床上。那么它具体能用到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除了刚才提到的自免疾病自免疾病这一块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移植，它的移植在移植领域上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前景像自免疾病除了类风湿关节炎之外，还有像多囊性甲状腺肿啊，这些都是它给作用的这个自免疾病。那么对移植来讲的话，那就更是一个平台技术了。你想我们所有细胞的移植都会遇到这个免疫排斥的问题，那它要解决免疫排斥是不是要通过各种方法去实现呢？所以我们这个免疫豁免细胞就可以跟这个移植很好的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要移植一个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细胞，我们可以把这个胰岛细胞跟我们的这类免疫豁免细胞结合起来移植，然后我们免疫豁免细胞呢就可以保护这个胰岛细胞。或者说我们要移植一个肝脏细胞，它也同样会面临这个排斥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 Sertoli 细胞相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它可以应用的适应症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样的两大应用场景当中又细分了很多个小的这样的应用场景，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技术成果可以去向临床上推广的。但是我们说从科研成果到实际的应用成果进行转化，这个过程我们又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发现了这个 Sertoli 细胞它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要把它真正生产成为在临床上可以用的药物也好，或者这种治疗方式也好，这个转化过程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呢？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细 系统的一个工作， 嗯， 就说你的科研成果可能非常的 exciting， 对吧？ 是， 非常振奋。但是你要把它做成转化的话呢，首先要考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需求有没有市场？ 嗯， 啊，所以这个肯定是要先明确的。然后正好我们这个技术呢，解决了这个致免疾病啊，还有这个移植领域，目前都是啊在临床上难以攻克的。所以这个我们首先是有很好的这个市场前景和市场的需求，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吧。所以正好到那个点了，我们像季老实验室有了大概10年的基础研究的积累，正好也到了一个转化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所以我们想要转化。那当然有这两方面还不够，你要转化，你需要做成果转化，你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载体，要成立一家企业。那么成立企业之后，你要做这些事情，那就需要社会资本的参与，这样的话你才有钱往下去推动，去做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啊，去做这个人体临床实验，这些都需要去，包括建立这个场地啊，去招聘人员等，都需要这个金钱，需要这个资金，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来讲的话，它其实这个成果转化的话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个事情。首先你的政策，你需要相关的国家的相关政策支持这个细胞药物的发展，然后呢，你这个成果确实到了可以转化的程度，然后社会资本也积极参与推动，所以最终我们才有了这个目前的公司还有目前的发展的规模， 嗯， 然后从具体的流程上，我们其实是也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出来之后所以像清华大学，因为我们这个当时属于植物发明，清华大学也很感也觉得我们这个成果特别好，去帮我们去推荐去对接一些投资机构。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这个成果要转化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团队想做，然后学校支持，然后呢也有这个社会资本的参与，所以当时我们就在这各方的大力推动之下，成立了华卫恒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那么成立公司之后，那我们就要按照我们药物开发的基本的逻辑去进行相关药物的研发，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政策也很重要。刚好这个在最近的这个几年，我们国家也是大力的支持生物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出台了很多利好的政策，也去明确了我们细胞治疗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所以我们可以去遵循去进行相关的阶段研究，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去获得了这个融资，然后去招聘团队，然后进行早期的这个科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这个工艺技术的进一步升级，然后呢就开始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去积累这个早期的一些有效性数据、安全性数据。那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基于这些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去跟医院、去跟卫健委啊，或者跟药监局去提交申请，开展人体的临床实验。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路径。 您刚才提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说要成立公司，可能一开始我只是基于自己专业领域的科技研究这方面，希望能先有成果。那么成果出来之后，这个社会资本的介入，然后有清华大学背书和支持，那这个时候还有包括有政策的红利，几方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才推着18年的时候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些在生物医药领域哈，在做科研创新的企业，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它是一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和精力成本都投入非常大，然后历史比较长的一个这么一个特点哈。不像有一些行业，可能像依托互联网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新兴行业，它可能会有立竿见影的这种表现，但是医疗领域它可能就是一个慢功夫，你需要有成果，那么成果还要需要慢慢转化的过程本身就比较慢，但是它一旦能够真正在临床上得以应用，它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估量的。所以我也想问问梁总，就是我看到您个人的经历哈，您有很多的荣誉，比如说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当中也获了奖，也是中关村的雏鹰人才，也是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成长组的决赛的十强。那您一开始选专业的时候是医疗领域吗？ 大学的时候选这个生物学、生物技术，当时应该也是一个误打误撞，或者一种机缘巧合吧。其实我小时候最想学的是土木， 比如说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因为分数原因刚好初中没选上，然后呢当时要对这个刚好填志愿的时候呢，觉得生物技术也挺好的， 嗯， 那当时大家都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所以我们呢就选了这个，也把这个生物生物技术这个专业列为我这个大学志愿的其中一个，所以就这么刚好的我们就调到这个专业里边去了 啊，等于本身您是想做一个建筑师哈，然后做我们的城市基础建设，但是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这种生物领域的研究，开始关注小细胞。这其实也是国家现在14-5规划当中其实谈到了对于这种生物医药领域的这种重视，选择生物学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其实误打误撞反而选对了。那么在学习和研究过程当中，您发现其中的乐趣了吗？ 对，因为说实话，当时我们选这个生物学专业的时候，当时虽然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但是那个世纪还没到来啊。 是，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四大天坑的专业。但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既然选定了，那就应该要全力以赴。所以之前的理想或者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对吧？其实选了生物学之后，可能也是做同样的工作吧，只是你在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做这个建筑师，因为我们在细胞里面，我们希望改变这个细胞的一些 DNA 的结构，或者去导入一些新的基因，然后让它这个命运发生一个重编程，发生一个转变，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是， 其实也算是一种构造吧，我觉得。 就是在微观世界做着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结构，这其实是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让人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取得了技术性突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很兴奋的一个事情。而且在整个科研过程当中，包括2018年开始成立公司到现在，其实，算创业时间也是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的感受呢？和一开始就是一门心思的做这种跟着导师也好，或者是跟着团队也好做科研，到现在作为一家公司的 CEO， 是不是需要考虑和需要关注的事情变得庞而杂？ 对对，这个可能跟科研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科研的时候你就奔着你要毕业，你要发好的 paper， 你要做好的成果，然后去做实验，将来实验设计实验，去总结成果，可能这个路径相对比较单一，也比较明确。 嗯， 那成立公司之后呢，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因为也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这么一个身份的，所以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要接触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你涉及到公司的注册，你要去请会计去做账，及各种方面吧，然后还要去思考对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还要去跟不同的投资机构去争取这个资金的支持。 嗯， 所以更多在企业里边的话，更多会考虑一个，一个是它的产品的需求，还有未来的市场各方面等等。所以这个要考虑的问题，还有面对的这个问题，可能都跟科研的时候的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特别是你可能还要招聘一个很大的团队，需要涉及到团队的管理啊，各方面的，可能在科研阶段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是对自己的结果负责，但是在公司之后，你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这个整个公司的发展负责，所以这两种角色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那目前调整和适应的如何？ 挺害怕这个陌生的东西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都念到博士，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学习能力可能稍微比别人要强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学起来还是可以学的。就是说，不管任何的陌生的东西，只要你硬着头皮去上，还是能够去掌握和适应的。 嗯， 这个可能也是说在读博期间，这么一个训练，过程对于未来创业的一个主要帮助的地方嘛。 嗯， 就可能你去考虑问题啊，或者你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的速度，可能还有这个全面性会稍微好一些。这个方面，所以我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也是遇到很多困难或者疑惑，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慢慢也能够去解决它。 就是目标就在那里，不管是当初高考，还是说我们选专业，然后还是说我们在做科研，还是说现在在做创业，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那目标在那里，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学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哈。所以 对 您刚才也谈到了，在这个创业的3年时间当中，从一开始单一的做这种科学研究，然后到现在我们需要考量的这个事情越来越多，需要去负责和对接的人员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创业当中的问题、困难和压力可能一时之间都是需要您一个人来扛一下。那么现在也慢慢开始找到一些这个门路啊。那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个事业未来的前景，我不知道梁总您是怎么来看？ 对整体来讲，我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不管大家去关注目前的新闻啊，还是关注朋友圈，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共识，就现在是我们生物医药特别是创新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代，又有很多很明确的政策都在抓紧的出台，然后也看到一些非常确定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国家还有政策层面上，我觉得生物医药的发展前景是很好的。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技术呢也是非常先进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是综合了很多创业里边非常有利的因素，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成的，这也是我一个人比较坚定的一个看法。 嗯， 那至于说它未来会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一些可能大家都没有尝试过的困难，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我总觉得这些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嗯，那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schedule 或者是一个预期，大概我们的下一步的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会是什么时候，然后比如5年10年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你有一个规划和目标吗？ 对，我们整体来讲还是按照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逻辑去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在做早期的临床前动物实验，那么下一个阶段我们可能就进入到人体临床实验阶段了，人体临床实验通过之后呢，那就是这个药品上市销售的问题了，所以它会根据我们项目的发展进入到不同的发展阶段。那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在研发的时候还有在临床前动物实验阶段，我们也是积累了一些很好的数据，然后也是把这个技术做了一个迭代升级，从最开始的重编程技术变成干细胞直接诱导的技术，也在和很多公司合作去建立我们临床级的这个细胞工艺，然后我们也拿了中关村的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认可，所以目前的话我们是也很有信心这个公司在明年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开展我们首例的人体临床实验，然后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的支持。 我们老爱比喻说这些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他们是白衣天使哈，他们的这个使命和责任非常的重，但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些医生或者是医护人员他们手里的工具也十分的重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打造更多趁手的工具，不管是更好的药物还是更多的治疗方法，其实这些呢都是共同帮助医院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够更好的救治更多的病人，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梁总，就是从我们生物医药人才培养的这个角度，您作为一个过来人，觉得现在这个专业是一个相对比较火的专业吗？您当初是误打误撞进来的，那如果对于未来后面的这些想要选择生物医药或者是生物这个学的研究，以及未来想要做这方面的创业尝试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也帮我们简单说两句吧。 对，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话这个生物医药行业找工作还是就业方面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也在去招聘各种人才，所以我们基本都是在抢了这个阶段。 嗯， 但是对于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一点，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读研究生甚至读博士。 嗯， 因为它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作啊，所以需要大家去掌握一些科研还有研究的思维，这样的话在未来的工作中会更加顺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学历之外去追求更高的这个学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工作经验也很重要所以两方面吧，我觉得对于我们那个找工作同学来讲或者选专业来讲，如果说决定要走这个要选这个生物医药作为你的未来的专业或者发展方向的话，那就要沉住气，